我给了一点温暖，我就忘了吻别的冷淡。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，推自己跌入遗憾，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。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，还思绪凌乱不安。我习惯在雨脚的风里，一路潇潇，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想回家，我来先晒太阳。如果这同伴是方言，咖啡喝完，我们快把纸条都开往沙滩。 哎， 情不烦了吧？ 不烦、哎。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， 什么消息？ 没有了。她说你女儿是谁照顾了？ 哈哈，太好了。 我跟你讲。不是六加六已经不等于十三了、 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吗？多少？ 不行啊，他就等于十四。 他们俩是不犯借口，安抚老婆的好借口。每一次当我住了一楼，说和你在一起就有救。你是我的糊涂，好过张忠谋，账号密码。我都有赢光了99，还问有没有岂不传来羞不够，既然是上帝不必讲道理，也是没事就混在一起，既然是上帝这一种关系，绝不做合伙生意，羡慕你的演戏，叫大女人身材都很立体，既然是兄弟，我做人彬彬有礼，我一定会跟他拼一地。 哎，你女朋友打电话给我呢。 啊？为什么？ 不要紧张，没什么问题。她说她很想你。 你是我EQ 不说会解我情绪的怀旧，因为我们认识太久，友情往往比爱情长寿，愿意全天候陪在你左右，上天下海一起走，陪我皱眉头，我为你拍手，好朋友全年无休。既然是兄弟，不必讲道理， 三不五时都混在一起。 哎呀，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，绝不做合伙生意。你是我兄弟，羡慕你的演戏，叫的女人身材。兄弟，我已经27， 对对对， 好牛不能带红旗，好朋友就是时间的酒，越久就会越醇厚，你知道的秘密多过我女友，可能要杀你灭口。好朋友就是这不空生命的合作，既然是兄弟不必讲道理， 有钱没钱都混在一起， 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，绝不做合伙生意，你是我兄弟，高兴又在一起，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立体，既然是兄弟一切都没得起，我有谁能跟我们比，你是我兄弟，轻轻的握在一起，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立体， 既然是兄弟那有什么问题？ 没问题， 你有的就是我的。 那我的呢？ 老我的。 爱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，都是你的错，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，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都

不会难过，以为自己够坚强，已经不会受伤。每当心中火已熄，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？如果不是为了你，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。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，淋过整个冬季。我的热情在屋顶吹风，吹得整夜无语。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，降到零下几度C。 月圆的好